的冲动，还会坚持的守候，孤单中走了，风景回头。我紧紧贴在你身后，守护每刻的温柔，叶落的诗歌留给我。再次相遇的时候，请你望着我，独留我在这路口等候。想过我没有结果的冲动，还会坚持的守候，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。我紧紧贴在你身后，守护每刻的温柔，叶落的诗歌留身后，守护每刻的温柔，叶落的诗歌留给我。再次相遇的时候，请你望着我，连怎么开口问候都没有。我紧紧贴在你等候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